整个四月份教育面对面呢会陆续为大家邀请86所在京招生的高校招生负责老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第一时间来权威发布并解读今年各校在京的招生政策。相关的节目排期呢，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另外呢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另外我们节目的精编内容呢还会在每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为大家做一个文字的精编推送。另外您也可以关注每周三每周六出版的北京考试报，在考试报当中也会有相关信息的推送。在四月份的时间段当中，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每年由我们栏目组为大家来编纂的2018我们的高招汇编手册。那么这本书呢在上周六我们的活动当中已经是全市首发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在微信后台当中询问这本书究竟能如何领取。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供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您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我们会为大家及时的推送我们的落地活动。在每一场的落地活动当中呢应该说都会有这本图书的免费领取的途径和方法。那么大家只要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就能够免费的领取到这本书。当然了，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讲，有可能没有时间或者是路途遥远，那怎么办呢？我们教育面对面今年呢继续为大家提供了快递送书的服务。那么在今天晚上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当中就会为您推送我们快递送书的流程还有方法。那么请大家呢及时的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微信推送。好了，那么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了。我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大家呢有问题现在可以拿起手机，一方面发送微信到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另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国家安全教育活动成效将会纳入到师生评价体系。今年全市2600名普高生将可获得红质奖学金。中国国际游学潜在学生用户600万，小学生家长更愿意选择游学。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把教师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工作的表现纳入到绩效考核，作为职称晋升和评优的重要参考，把学生参与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及相关课程学习情况纳入综合素质档案，作为评优评先等重要参考。教育部表示，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使广大学生牢固树立国家安全意识，是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国民航大学今年在经济与管理学院试点大类招生，涉及到工商管理、会计学、物流管理、财务管理等5个专业，新增加交通管理、安全工程专业。考生入校之后，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均有机会申请转专业。北京生源单独排队，身体条件符合要求，前 10% 可以自由申请转专业，不做任何限制条件。 记者日前从市教委了解到，2018年北京市普通高中红质奖学金推荐评选已经开始，符合条件的普高在校生都可以申请。今年普高红质奖学金的名额为2600名。凡是2015年9月1号后入学的学生，在校期间品行良好，关心集体，乐于助人，学业成绩及综合素质评价优良，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子女、低收入家庭子女、生活困难补助家庭子女、社会优抚待遇家庭子女、烈士子女、孤儿可以申请报名参加评选。现已在北京红质中学、广渠门中学红质班及其他区举办的红质班就读的普通高中学生将不再享受此项政策。国内某知名游学机构发布了2018中国国际游学行业发展报告，报告指出，保守估计2017年参与国际游学的用户规模在86万人次，今年有望达到105万人次水平，并在未来继续呈现扩大趋势。此外，综合考虑目前用户群体的数量、结构、消费能力、游学消费意愿等维度，保守估计现阶段中国国际游学的潜在学生用户群体或在600万量级以上。从调研数据来看，国际游学现有的学生用户当中，女生略高于男生，以初高生为主题，低龄化趋势明显，70%以上的学生能够运用英语写作以及沟通交流。近日，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英国寄宿高中白皮书。白皮书指出，英国寄宿学校的费用因学习阶段不同而异，其中高中平均每年费用为33,729英镑，约合29.6万元人民币。白皮书还指出，中国奔赴英国留学低龄化的趋势明显，数据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中国大陆的奔赴英中小学阶段自2013年以来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统计显示，2017年英国大使馆共发放了87,000多个留学签证给中国大陆留学生，中国已经成为了英国的第一大生源国。由中国科技馆主办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单元暨第八届中国科技馆特效电影展映活动15号开幕。活动期间将展映来自10个国家的36部特效影片，其中19部为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影展期间，各影院每天首场电影将会实行半价优惠。此外，主办方还将举办科普电影进校园公益活动，将部分优秀影片送到校园中，在中学进行展映，汇集更多的青少年。本次科技单元活动将会持续到5月6号。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在今天为大家提供直播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您现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可以直接提问留言，另外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两部热线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所学校的三位负责老师。首先呢，来给大家介绍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招办主任李永乐。李主任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另外呢还有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招办老师顾新宇老师，顾老师你好。 大家下午好。 再给大家介绍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招办副主任邵峰霞，邵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好，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呢会为大家电话连线上海交通大学北京招生组的副组长冯林老师，也会为大家带来上海交通大学今年在境的招生政策。大家有问题呢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提问留言。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好了，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走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教育部和商务部两部共建的学校，也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一所拥有经管、法文、理工六大学科门类，以国际经济贸易、国际经济法、国际金融、工商管理、商务外语等优势专业为学科特色的多科性财经外语类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为国家新增工科专业。首批仅北京大学、中南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三所学校申报成功。学校国际商学院的工商管理专业成立于1982年，该学院是国内最早引进西方工商管理教育体系的管理学院，也是首家获得美国同类大学 MBA 资格承认的中国商学院。 好，下面我们来有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招办主任李永乐主任还有顾新宇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发布今年学校在京的招生政策啊。其实在此之前呢也是得先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因为上一周中央财经大学我们在做客节目的时候这个问题呢就已经这个介绍过了啊。我们说这个在京两大财经类院校啊，大家想到的一个是央财，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对外经贸啊。很多的考生在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时候都会比较，那对于我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来讲，我们自己最大的特点，我们自己的学校的优势特色是在什么地方？李主任简单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的，其实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啊，它是和我们国家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需要才有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典型的财经单一的财经类高校，它是一所财经外语类高校。相比较中财而言呢，它有中财的我们的财经的专业优势。除此之外呢，它还有12个小语种。那么呢，所以呢，它12个小语种呢，都是辅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培养专业化的人才的。所以经贸大学的所有的专业都要以高水平的外语为依托，这样呢，才能让更好的服务于中国贸易事业的发展。 央财呢是以金融专业、经济学专业为特色，我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呢，其实重点特色应该就是涉外贸易在这一块，所以呢，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这种小语种的一些个专业啊，要求我们学生要具备比较高的语言能力的水平。 是这样子的， 好的，那么这是给大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啊。那先要了解这个学校的属性究竟是什么样的属性，那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关注我们今年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啊。今年在北京招生有比较大的变化啊，这个得请李主任给我们大家来发布一下。 好嘞。今年呢经贸大学的变化呢有不变也有变。不变的是我们今年的招生规模应该不会变，在北京招生计划应该会维持2017年的这个规模和人数。那么呢另外一个不变的是我们的批次不变，我们依然呢是两个批次，我们的提前批所有的小语种大家都可以报考，我们的本科一批是除了我们语言类的其他专业都可以大家供大家选择，所以两个批次。那么呢变的是我们今年的招生专业发生了变化。那么呢2018年我们学校启动了大力招生与大力培养改革，完善了学分制管理，所以呢我们2018年试行相近专业同学院内的大力招生。那么呢坚持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一个理念，这样呢经贸大学现在已经形成了五大核心通识教育模块，供大家在大一期间呢统一按照通识教育模块进行呢培养。大二呢再进行特色化的专业分流，供大家选择你喜欢的专业。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意味着我们经贸大学呢是由9个大类供大家选择， 同时呢还有两个实验班供大家选择。 嗯， 这两个实验班呢分别是我们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国际组织人才激励班，还有我们金融学院的量化金融实验班。这两个实验班可以供大家在高考统招中进行报考。 嗯，好，李主任已经给大家来报这个大料了，这应该是在咱们这个媒体当中第一次跟大家介绍了。 首次，对， 首次啊。今年我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变化最大的就是实行了大类招生啊。刚才呢我们讲了变与不变，不变呢是招生的人数和批次是不变的啊。招生人数去年咱们在北京录了有多少人呢？ 我们去年招生计划是167人， 嗯， 啊，两个批次加起来， 嗯，实际录取大概有多少？ 会比它多一些， 会比 因为还会有自主招生和高校培训团， 嗯， 这部分的计划不占我们统招计划。 嗯，好，那么招生的人数不变，批次呢是不变的，唯一变的呢就是大类招生。刚才您介绍说我们一共是有九个大类 是 吧？ 两个实验班， 九个大类大概都是哪几个大类？ 我这里先列举几个。 好，嗯， 像我们的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我们今年有经济学类，我们的金融学院是金融学类，我们的国际商学院是工商管理类。那么呢，像我们的国际贸易学院的经济学类里面呢，可以有国际经济贸易、税收学、财政学供大家选择。 嗯， 我们的金融学类里面呢，有金融学、金融工程、投资学供大家选择。我们工商管理类下面有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供大家入校之后选择。 嗯，这是给大家列举的几个大类专业，另外呢还有包括两个实验班。 两个实验班， 这两个实验班是必须要在志愿填报当中填的。 供大家在高考直接填报， 直接填。 对对对， 这个实验班我们入校之后还能选吗？ 不可以了， 这两个就不可以 完成选拔了。这是我们校级实验班。 嗯， 你看我们的国际组织人才激励班呢，是经贸大学2013年就开始举办的，我们已经试行了多年了，非常成熟了。所以呢，我们拿出来放在高考统招中进行选拔。 嗯， 这个实验班呢，它主要培养的是呢，能够通晓国际规则，能够进行跨文化交流，能够未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从事呢经济、法律和公共事务等工作。主要是为我们高端国际组织培养专业化的人才的一个摇篮。 嗯，这是这个实验班，还有另外一个实验班，这 个 人才的培养方向是什么？ 另外一个实验班呢，就是我们金融学院的量化金融实验班。 嗯， 它主要侧重于培养我们学生呢，利用量化分析技术，实现呢金融逻辑，设计金融创新产品，能够呢，在国际舞台上，国内外的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从事呢量化投资、量化交易、产品定价、金融风险管理专业化的人才。所以它也是为我们高端的及国际金融领域里面培养我们的专业化的高素质的人才。 嗯，这两个实验班要想进去的话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有什么特别的特殊的要求没有？ 像我们的国际组织人才激励班呢，除了你的中文好，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强之外呢，未来我们还要学英文或法文。 嗯， 啊，英文、法文语言能力，而且呢，我们在里面会加大他在你的国际视野，让他有出国的机会。 嗯， 拓宽你的国际视野，比如他有实习的机会，拓宽他实践能力，多个层面上让他能够呢融合我们的国际视野、知识、能力、素质于一体啊，能够在高端国际组织里面胜任相应的工作。 嗯，您刚才说这实验班呢，咱们只能够同学们在高考志愿选报的时候，就是填报的时候，你来报考。 对 啊，这个入校之后，我们就没有一个二次的这个进入的可能性了啊。 是这样子。 但是除了这两个实验班，咱们入校之后还有没有学生可以做二次选择的这种实验班？ 有。 嗯， 我们入校之后呢，学生呢可以选择像我们的经济学荣誉学士实验班、跨境电商实验班，还有我们金融学院的 CFA、FM。特色金融特色培养班都可以供大家选择。 嗯， 我们的卓越人才实验班、中俄经济联盟，包括我们的国际商学院的、我们的那个中法兰斯、中德洛特林格项目都可以供大家选择。 这些实验班的项目，学生入校之后，咱们是怎么来做遴选工作的？ 刚入校之后，我们会有相应的学院，会有相应的组织报名、测试，重新呢分配。 嗯。 一个选拔的过程， 就是大家都有机会，你都可以去报。

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教育面对面。 北京时间18: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里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大家有问题，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65150-8822、65150-833两部热线电话，我们的主持人姚迪呢正在场外接听各位的电话。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汇编手册这本书呢现在已经是面世了啊，那么在上周已经是全市首发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想要得到这本书，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您可以参加教育面对面组织的各场高招落地的咨询讲座活动，在讲座的现场呢可以领取到这本书。另外呢，我们教育面对面今年继续为大家推出了快递送书服务，那么相关的快递送书的方式方法请大家及时关注今天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推送。那么您在这个微信推送的页面的最下端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点击阅读原文，就可以填上您的电话号码还有邮寄的地址啊，我们呢就可以来给您提供快递送书服务了。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 好，继续呢来有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招办主任李永乐和招办老师顾新宇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啊。今年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招生在京招生的有变与不变啊，不变的就是我们的招生人数还有招生的批次不变，但是呢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按照大类招生了。那么具体到最近这几年我们的高考的分数究竟应该如何去参考呢？我们下边是不是请顾新宇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好，我们学校在北京招生的情况呢，主要是以本科一批和提前批两个批次来进行这个高考的统招。那么以本科一批为例，我们2017年在北京地区文科的最低分是635分，理科的最低分呢是642分。那么基本上我们结合两个批次的具体情况来看呢，文科是要高出我们的这个重点线是70到80分左右，然后理科呢是要高出100分左右。从这个全市的排名来看呢，我们文科差不多是在全市的650名左右，报考的希望比较大一些。理科呢是在全市的排名1900名左右，报考的这个希望会大一些。 嗯，好，那么这个是在一批啊，那么在提前批次呢？ 和这个是一样，我们综合在一起， 综合在一起 介绍了，对对对， 综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排名的参考啊。 对， 那么对于今年的这个大类招生，刚才李主任给大家提供的方式方法呢，就是你看一下往年的相关的这些专业，然后呢你算一个平均分，然后在这个平均分的排位的位次前后左右啊，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去选这个专业了。 对，这样会好一些。而且我们提前批一般比本科一批略低一些。 嗯， 这样呢大家呢如果说哎感觉本科一批有点压力，那提前批报考经贸大学一样有机会。 嗯，好的啊，这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分数和排名的参考。来看看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贵人说对经济贸易大学咱们对这个英语考试有没有要求啊？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咱们也是作为考点啊， 对， 刚刚进行完这个英语考试， 咱们对这个英语口试有要求吗？ 我们学校在这个英语口试方面是没有要求的。同时呢，我们其实在这个单科成绩也是没有具体的要求的。我们如果出现这个高考这个总分相同的情况之下呢，录取到这个经济类、管理类和理工类的专业呢，是优先考虑数学单科成绩高、英语单科成绩高的考生；录取到这个文学类和法学类的专业呢，是优先考虑到这个英语单科成绩高和数学单科成绩高的考生。那同时呢，就是我们部分专业，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文学类和政治类的一些专业呢，是只招收文科生。然后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精算学、金融数学还有电子商务类等这些专业呢，是只招收理科生，其他呢是我们全部文理兼收的。 好，就是对于英语的口语是没有要求的， 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啊。 因为本身呢，考金茂大学的分数啊，同学们分数都很高了，英语单科成绩也不会低， 也差不了。 而且外语口试成绩，根据我们多年那个录取来看，没有不及格的情况，所以我们学校呢，就为了减少录取环节，不然给大家做要求了。 好啊，好的。那么大家即便就是没有参加我们刚刚过去这个周末的口语考试。 一样 可 以 报 考， 对啊，给大家放宽了这个条件了啊。好的，那么在我们今年的整个的志愿的填报上边，我不知道两位老师会给大家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啊？而一般的建议肯定都是说把我们对外经贸大学排在第一志愿啊。 对，我们呢，其实在这个大平行志愿之下呢，这个希望同学们呢，希望这个有志于报考对外经贸大学的考生呢，把我们放在这个第一顺序，增加这个报考的几率。那么同时呢，因为我们有这个本科一批和提前批两个批次，那么其实可以先通过提前批次来进行一个报考，本科一批也可以进行我们这个对外经贸大学的一个报考。 说到这个志愿填报 ，DM 想问一下说，按大类招生的话，这报志愿的时候，是不是某一个大类就算是一个志愿了？ 对的，一个大类就算作是一个志愿。 这实际上大家比以前应该说这个 选择空间更大了， 对吧？因为你报一个志愿，实际上相当于以前填三个。 对对对， 是吧？啊，好，那么再来看看和睦，想问一下说2018年法学类专业招收理科生吗？就是咱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有法学专业。 我们的法学是国际经济法方向。那么我们的法学是文理兼招的。 好，那么还有听众在问，刚才李主任介绍国际组织实验班，啊，这个实验班学生的毕业去向如何？ 我们的国际组织人才基地班，它主要是这个培养的学生呢，将来能够在这个全球舞台上从事经济、法律和公共事务等工作。那么像我们2017年呢，我们学校呢共有五名学生呢到国际组织任职和实习。那么一个学生呢是前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就职，有四个学生呢是分别前往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实习。所以我们国际组织人才基地班的学生啊，在这个就业前景方面还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好，说到这个人才的培养啊，那就得谈到一下学校的相关的一些个人才培养的方式和方法了。其实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关于转专业的这个问题啊，这也有听众朋友在问，对外经贸大学我们的转专业政策是什么？其实是不是可以能够想见到，如果大类招生之后转专业的情况会相对来讲少一点，会不会？对吧？ 会是这样。 那现行的我们的转专业政策是什么？ 我们其实是这样，我们呢其实鼓励同学们呢，向他的这个所专长的这个专业去发展，激发学生的这个学习热情。那么我们有相应的这个转专业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像以前来讲，我们这个同学们可在这个第二学期进行语言类专业的一个这个转专业申请，在第三学期可以申请非语言类专业的这个转专业申请。那么其实因为对外经贸大学这边专业很相近，其实呢我们的转专业的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是全面打开了这个辅修双学位这一个环节。那么突出我们这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我们学校这边比如说我们有这个24个辅修专业，还有19个双学位，都是面向同学的。比如说同学们修法学专业的，你可以来修一个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或者是辅修一个金融学。我们修金融学的同学呢，也可以辅修一个小语种或者是这个会计学，都可以在不同的这个学位下面申请到他的一个辅修双学位的一个情况。 我们是不是学校所有的这些专业几乎都是外语加的这么样的一个模式？ 对对对，这是我们培养的，就是其实是立足于我们学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的模式。我们学校就是财经外语类院校，所以呢我们培养的学生也是专业加外语的这种技能的培养。 复合型人才培养。 好，我们这有听众朋友问说，学校有没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呢？ 我们学校在这个高考招生中呢是不设置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都是在同学们入校之后通过多种多样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选拔，也可以供同学们进行一个选择。那其实我们学校的这个国际交流形式呢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这个学位的培养交流，比如说像这个有中法兰斯的学士双学位项目，比如说像这个中德洛特林根这个双学位项目，还有法国图鲁兹第一大学的本硕连读项目，还有德国爱尔兰德国爱尔兰跟纽伦堡大学本硕连读项目。那同时呢我们还有第二类的这个就是学年学期的课程交流项目，同学们可以到这个海外的名校学习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回来之后呢他这个学分是可以进行一个兑换的。那比如说像这个教育部留学基金委的项目 SAF 国际课程项目等。那同时第三个呢我们有这个海外实习项目，同学们呢可以到海外进行一个带薪实习。经过我们多年的这个探索啊，同学们很大部分的同学都会选择到这个有这种出国留学，还有这个出国交换以及海外实习，这个对于他们之后进行深造或者是就业都是非常具有帮助的。 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们，那你必须得要走出去，对吧？ 对对对， 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对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我们今年在北京的招生政策的解读呢，先暂告一段落。大家呢还有问题啊，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您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呢，65150822、65150833两部电话呢，也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大家也可以直接的拨打电话提出您的问题。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北京林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中国林业和生态环境教育的最高学府，是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试点建设项目高校，也是全国54所设有研究生院的大学之一。2017年学校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学校目前发展成为一所以生物学、生态学为基础，以林学、风景园林学、林业工程、农林经济管理为特色，涵盖农、理、工、管、经、文、法、哲、教育、艺术十个学科门类相结合的多科性大学。在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一的林学、风景园林学两个学科入围世界一流建设学科。植物学与动物科学、农业科学、环境与生态学、化学、工程科学五个学科领域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前1%。学校为国家培养了10万多名高级专门人才，其中培养出的14名两院院士占林业系统19位两院院士的2/3多，名列全国农林高校前列。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林业大学招办副主任邵峰霞主任为大家做介绍啊。其实像北京林业大学，包括我们上一周和大家共同关注的中国农业大学，就是像这样的农林院校啊，首先我们都得要请我们的招办主任得介绍一下自己学校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会不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会误解我们的一些个学校当中的一些个专业？ 应该说呢，北京林业大学是一所绿色学府。刚才呢，我们的前面的片花也介绍了，我们是中国林业和生态环境教育的最高学府。那学校呢，是以生态学、生物学为基础，以林学、风景园林学、还有林业工程和农林经济管理为特色的。目前呢，已经发展成一个多科性的大学。那我们学校的校训呢，也是知山知水，树木树人。因此呢，我们开设的一系列专业也是和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还有美丽中国建设息息相关的，可以说我们是一所名副其实的绿色学府。 好，那么这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北京林业大学。那下边呢，我们就和大家也一同关注一下我们今年在北京的一个招生计划的情况啊。我们今年的招生的计划现在有没有定下来？ 现在没有定下来啊。今年总的计划定下来，我们仍然是3400人，和去年呢基本持平。然后分省分专业的计划呢，暂时还在制定当中。预计呢，针对北京来说呢，预计应该是和去年基本持平。那我们2017年呢，在北京投放的普通文理科计划是210人，其中呢，普通理科是180，文科是30人。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录取了自主

园艺专业。 哦，对，还有一个园艺。 对， 那个呢，主要就是偏向于园林植物啊，主要是观赏园艺的一些栽培和养护。 你看这个微信网友唐唐问说，林业大学咱们的园艺专业是搞哪方面研究的呀？我记得他呀，在中国农业大学那期节目的时候啊，就提过，这个相关的问题，说是不是也跟农大这园艺专业一样？是搞这个蔬菜育种方向的研究。 不是不是不是。看来这个学生是我们忠实的这个园林界的粉丝迷。我们园艺主要是观赏植物的栽培和养护，主要是一些花卉的栽培和养护方面的。 比如说多肉植物， 算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点，对， 但是不是搞这个蔬菜育种方向？ 不是，不是，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听众其他的问题啊，这位微信网友，理科多少名我能进北林？ 理科我们这几年录取情况还比较稳定，在北京理科排名前5500名以内啊，可以考虑报考我们学校。 那您顺便咱们把文科也给大家介绍介绍。 好的。我们去年在北京的文理科提档线和录取线都是610分。从近三年的情况看呢，我们录取分数理科一般是高一本线上70到80分左右，文科呢大概高一本线40到50分左右。排名呢，刚才我说了，理科一般是5500名以内，文科1300名以内的考生呢可以考虑报考我们学校。 好的，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那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啊，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询问的是学校的一些个基地班和实验班啊。那么这个现在目前我们会给同学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机会？ 是说我们这几个具体的培养项目吧？ 对，有什么样的培养项目？ 我们现在是有三个，一个呢是国家理科生物学基地培养班，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生物科学专业，它是教育部设在我们学校的一个理科基地培养班。那全国呢，一共也就是20余个。然后这个基地培养班呢，我们实行的是本硕博分流连读制，然后有科研导师进行全程指导，目前的保研率比较。比较高，学生50%都可以直接保送到研究生阶段继续深造。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家理科基地。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梁溪实验班，梁溪实验班应该说是比较有林业特色的这么一个培养模式。梁溪是咱们中国第一任林业部部长以他名字命名的这个梁溪实验班呢，是为了培养一批技术好、素质高、能力强、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拔尖人才。我们目前是每年选拔135人进入5个梁溪实验班，分别是林学与森保、水土保持、农林经济管理、园林设计与园林植物，另外还有一个木工和林化5个梁溪实验班。除了农林经济管理是在一入校就进行选拔，其他4个班呢都是在第二学年初进行选拔。学生未来可供选择的专业呢，也都是我们学校的一些传统特色的学科，传统优势的一些学科。实验班也是实行导师制，全程呢它的保研指标以及奖学金指标都是单列的。 好， 目前呢保研率也比较高。 好的，这是学校的一些个人才培养的方式啊。那么稍后呢我们再请邵主任给大家做这个今年在京招生录取规则的方面的介绍啊，大家呢有问题还可以呢继续提给我们，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另外呢稍后时间段呢还会为大家电话联系上海交通大学北京招生组的副组长冯林老师。进入到我们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

之前可以去申请，那么入校之后呢也是可以去做申请的哈。那么其实说到这个上海交通大学呢，有很多的这种特色的专业啊，那么关于特色的专业，特别是北京的考生热衷于填报的专业都有哪些呢？ 我们学校呢是综合性大学，所以我们的学科的特点就是工科强势、理科坚实、生命医学领先和人文社科精品。但是在刚刚就是结束的，就是17年底结束的第四轮学科评估当中呢，我们的机械工程、临床医学、船舶和海洋工程、生物学以及工商管理呢，这五个学科呢都是评估为 A 加，也就是全国第一。那么其中工商管理学科呢是双一流学科的上海的唯一的经管学科。另外呢，其他的学科当中呢有十个 A， 有十个 A 减。那么我校往年在北京投放的就是电子信息类、医学类、密西根学院，就是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经济学类、经济类专业呢，均受到北京考生的青睐。为什么呢？因为北京考生历来都是我们学校的优势的生源，所以我们很注重北京的招生。 嗯， 我校历年在北京投放的招生专业全部都是我们的热门专业和强势学科，所以北京考生呢不存在被调剂到冷门专业的风险。另外呢，跟往年一样，我们学校呢是会根据考生的专业志愿调整各专业的招生计划。 嗯， 那么扩招报考人数比较多的专业，减招报考人数少的专业，尽可能满足当年考生的专业志愿。 嗯，好，那么说到这个优势的专业啊，因为咱们上交大还有个医学院是吧？啊，我们这个微信网友小李飞刀想问一下，说，上海交大说，如果获得了高水平艺术团的资格，我能选择上海交通大这个上交大医学部的临床医学专业吗？可以。 临床医学专业和我们交大本部是两个代码招生的。 嗯， 他们是有专门的招生的这个。据我了解，目前是这个高水平艺术团呢，是在本部这边比较多。那么具体的信息，我可能要再了解一下，进一步给主持人反馈。 嗯，好，感谢啊。那么说到这个咱们上交大的医学院，您所了解的就是现在我们在北京啊，投放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专业？另外一个，我们上交大的医学院它的特点和特色是什么？ 我们学校医学院的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呢是国家特色的专业，其中临床医学它在教育部的学科评估当中呢年年都是第一，口腔医学呢是专业第二，这两个专业都是双一流的学科，尤其是我们临床医学是在 ESI 的全球医学学科排名是万分之二。那么之前几年在北京投放的专业呢，有临床医学八年制的法语班，这个是就是考核合格的学生呢有机会赴法国的医院作为实习的住院医师培训一年，那么由法国的医学院授予一个专业的培训证书。另外呢就是五年制的一个英文班，是交大医学院和渥太华大学医学院合作创办的临床医学的一个本科项目。那么这两个项目呢在去年前年2016年呢都有投放。那么2016年呢到2017年我们只投放了临床医学的八年制的法语和英语。那么今年具体的就是投放什么专业及人数呢，还是要以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公布为准。 嗯，其实我听到刚才冯林老师介绍，其实上交大的很多的专业呢都是走这种国际化的路线的啊。大家呢都在学校读书过程当中有这种中外交流的机会。北京的听众呢有在关注的是上交大的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些项目。那么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呢，每年我们都是这个单独代码招生的吧？ 交大的中外合作办学不是。 不是啊。 对，我们的就是在北京投放的交大密西根学院和上海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都是交大本部的一个学院。 嗯， 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学生必须要达到我们本部的这个分数线，才可以报考这两个学院。 这个是大家在志愿填报的时候你是可以去选择的，对吧？ 对。 嗯，但是这个有这个听众在关注的就是这两个学院，我们在接受调剂的时候会被调剂到这两个学院当中吗？ 不会，因为这两个学院呢它是属于就是收费相对比较高，一个是一年5万，一个是一年4万5，所以呢是采取不报不录的原则，就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报这个两个志愿的话是不会被调剂到这两个学院的。 我们这两个学院它的办学特色是什么？ 一个是密西根学院，一个是巴黎高科，就是我们在跟考生咨询的时候，就宣传的时候也说，就是取决于其实家长更倾向于选择欧系还是美系的教育体系。那么交大密西根学院呢是06年审批并通过的，它是 采用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课程体系和教育模式的。这个呢也是国内目前办的比较成功的一个合作办学项目。2014年呢获得国际教育最高荣誉奖，海斯克尔国际教育革新奖。2015年呢通过了国际权威的美国 iPad 现场认证。那么它呢就是学位项目里面包括很多的，包括和密西根大学和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和南加州大学很多3+2、2+2的合作办学项目。那目前已经有了7届毕业生，超过80%的学生呢都进入了国内外一流的大学深造，90%，其中90%是全球顶尖大学。那么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呢，它的历史稍微短一点，它是2012年通过教育部审批招收首批学生的，换句话说，现在还没有毕业生。它是2013年4月呢，法国总统奥朗德亲自为学院揭牌的，2015年通过法国工程师职衔的一个委员会的认证。就是获得颁发法国工程师的文凭资格，相当于法国的硕士。他的学制呢是4+2.5年，总共是6.5年。那么所有的学生都有半年到2.5年呢去法国学习的机会。其中呢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呢有3次实习，那么有接近一半的学生可以呢到法国攻读这个硕士。所以呢这两个学院的这个国际办学项目呢在北京我们投放也是非常受到北京的家长就是青睐的。 这两个学院它的录取的这个分数大概是怎样的？ 他们的录取分数呢在去年和前年呢是和我们北京本部招生的最低分数线是一样的。 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您给我们北京的考生提供一下我们最近这几年咱们在北京的一个招生录取的分数还有这个排名的参考。 我讲一下近三年吧。2015年呢我们校本部的理科分数线是689，然后文科是662，医学院是679。2016年呢理科是676，文科是668，医学院是662。那么我们2016年投放了提前批的日语，当时的最低分数线是652。2017年理科的最低分数线是664，文科是662，医学院656。那么提前批呢包括日语和德语是648。按照去年的录取情况呢，就是北京市的理科排名500名以内的考生可以考虑报考我校本部。那么排名1500名以内的考生呢可以考虑呢报考我校的提前批。我们医学院呢2016年和2017年呢，2017年因为我们只投放了8年制专业，所以2017年的报考的分数线呢是在北京市的排名要在1200名以内。我们去年是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在北京的这个医学所有医学的招生当中是并列第一的。 好的，那这个分数大家仅供参考。来看看微信网友提的问题，想问一下说提前批录取之后将来入校之后能转专业吗？ 提前批录取不能够转专业，但是提前批录取的同学呢可以修习第二专业。 可以辅修专业哈。 对，可以辅修专业。 好的，那么关于上海交通大学我们今年在京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呢也请冯磊老师呢先介绍到这儿啊。那么有一些详细的内容或者说大家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可以拨打电话来继续咨询。那冯磊老师公布一下咱们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招生咨询的电话。 好的，我们学校呢因为校本部和医学院是分开招生的。校本部的招生咨询电话是3420000。02134200000。那么交大的这个本科招办的网址呢就是admission.sjq.edu.cn。但是我们的微信名很好搜，上交大。 好，就三个字。 就是、上海交大、对，三个字。 对， 然后医学院的这个网址呢是 yggs.shsmu.edu.cn。 好的，好，那么非常感谢冯林老师接受连线，谢谢，再见。 谢谢主持人，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啊，再给大家集中的回答一下问题。我们首先来看这位微信网友父子，想问一下，会计专业是双语教学吗？专业分流按照什么方式去分流？这个显然是提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啊，李主任。 好嘞，我们的经贸大学呢有60多门课是全英文教学，还相当一部分课程呢是双语教学。会计专业呢，我 我们会有部分课程是全双英文，部分课程是我们的双语。那么具体的进校之后看我们的培养方案，大家就知道了。 嗯，那专业分流按什么方式分流呢？ 我们大类招生之后的分流呢，主要是指的是我们大二上学期的那个专业分流。我们分流呢，就是依据我们大一期间的成绩、尊重考生的志愿，结合专业的容量给大家进行分流。 嗯，所以您大家听着啊，结合着你大一的这个学习的成绩啊，对，不是说对于成绩是没有要求的啊， 尊重考生志愿。 嗯，好，在水一方想问一下，对外经贸大学提前批都是小语种专业吗？ 是的，我们对外经贸大学12个小语种全部放在提前批进行招生，供大家自由报考。 好，我们呢来看看穿越时空，想问一下邵主任，请问林业大学英语专业有什么特色，跟其他学校语言类专业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英语专业其实就是大家理解的这种通用类的专业，没有说专门偏向于林或者是农。另外呢，我们英语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其实呢，这个是81年就开设了，也有着30多年的培养经验。 好，我们呢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啊，能给介绍一下北京林业大学的心理学专业吗？北林毕业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好就业吗？ 目前心理学的就业情况还不错，因为呢这几年新的高考改革以后呢，其实好多在进行这个高中都有这个职业生涯规划的需求，这些职业生涯规划的老师呢多半也是心理学起家的。然后我们学校的心理学呢主要偏向于临床的心理咨询，我们全称应该是叫应用心理学。那国内呢这个心理学界的泰斗之一朱建军老师也是在我们这个专业。 这个学生就业最近这几年的就业的情况， 就是去一些教育培训机构，或者是心理，或者是高校初中的心理辅导方面的工作。 好，这位微信网友寂寞想问一下，北京林业大学经管类学科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有什么样的专业？ 我们经管现在，我们经济管理学院现在是分了两个大类来招生，一个是经济学类，还有一个管理学类，一共是11个专业。那这里面呢，除了刚才李主任介绍的会计、金融等等，我们还有一系列的像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等这些专业。经济管理类的专业在我们学校来说呢差别不是特别大，关键看考生是想学偏经济的还是偏管理类的。 好，详细的问题大家咱们打电话吧啊，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那么先请邵主任呢先介绍一下咱们北林咨询电话是多少。 我们两部咨询电话，一部是62338216，还有一个是62338222。 好，来，那顾老师来介绍一下咱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咨询联系方式。 我们这边的咨询方式呢，一方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6449-21786449-2178，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本科招生网来进行查询，还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智能咨询平台，看我们随时的一个发布的信息。那还有我们就是今年5月20号初步打算呢想召开我们的校园开放日，那到时候呢可以让同学们来我们唯一的这个校区，在北三环四环之间的对外经贸大学来小参观和咨询。 好的，那么再次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老师，感谢你们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给大家预告啊，明天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大家提供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和西交利物浦大学。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发送到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上了，您可以直接把问题提给我们，明天我们在节目里请教一下现场的招生负责老师。另外呢，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呢将会为大家及时的推送我们今年高招汇编手册快递送书的服务的方式，您可以呢及时的了解，并且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下单啊。好，那么再次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